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87.6，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，皮肤病医院，0168685858 686858585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京剧大师的名段。京剧汾河湾是传统老戏当中的精品，谭鑫培、王瑶卿的合作表演在戏曲史上被人津津乐道，后来的四大名旦都擅演这个剧目。尚小云先生以传统标准青衣和创新著称于梨园界，他的青衣戏唱腔古朴大气，是四大名旦当中保存老唱法最多的一位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1956年尚小云先生在陕西西安演出汾河湾的实况。先来听头场的念和唱。故事说的是柳迎春命儿子薛丁山前去汾河湾打雁，尚小云饰演柳迎春。我们能在四平八稳的唱腔当中感受到上派的清俊之美和俏丽之美。 Woo! Thank you. 以上您欣赏到的是尚小云主演的《汾河湾》头场，最后这个上派特色的标准摇板大腔让人叫绝。薛丁山打雁不见回城，柳迎春出外探望等待，这时候遇见了丈夫薛仁贵，由尚小云饰演柳迎春，孙君清饰演薛仁贵，担任司鼓的是场面界极有声望的老先生侯长青，京胡李容颜，请您欣赏尚小云、孙君清主演的《汾河湾》片段。